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Ying。 那我们这个周末呢，就非常的忙碌，就结束了我们为期两三天彩排的这个新春跨年派对嘛。大家在除夕夜都可以看到 ，Right？ 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啊。我的是负责跳舞的那个，而 Broccoli 呢是负责下厨的部分。 是的，当然这个 drama 很多，我们留在除夕夜让大家来走着瞧来看。 Okay。 可是呢，我们在这几天也是有一个任务，要去找我们的艺人朋友来。录一支影片呢，告诉我们他们遇过最 drama 所谓的 drama 的故事啊。你找了谁呢？ 我找了就是有卡卡啦，然后有 Aaron Bosco 啦，还有一位呢就是新闻主播来的，他是小倩。我只能说三位分享的 drama 故事呢都是非常的精彩哟。 其中一个你觉得最惊掉下巴的是什么？可以大概透露一点吗？ 惊掉下巴的应该是关于爱情的啦。有那年轻人很喜欢讲爱情的故事的。 是卡卡的吗？ 卡卡的，好像是他自己本身的那个故事哟。 是的，大家之后呢就可以在勾炫的 IG 看到我们访问这些艺人朋友们他们遇过最 drama 的故事。因为呢我们勾炫吃瓜学会 upgrade 版本的这个 season 呢即将要归来啦。 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一定要留守我们的勾炫 IG 哟。 是的，你也可以在勾炫的 IG 这个贴文下面留言说你遇过最 drama 的故事，看看谁比谁精彩吧。 手就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灯笼挂在火箭上》。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Ying。 今天我们来猜猜猜，猜的这个呢，竟然是哦，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是的，新年要到了嘛，我们就来聊一聊跟新年有关的一些冷知识。 OK， 什么呀？ 请问今年的农历新年是哪个动物的年呢？ 马年喽。 哪个生肖啊？ 啊，哪个生肖？ 对，是马年嘛，属马的人嘛，对不对？ 对。 那这十二生肖有的是哪一个呢？ 属牛、虎、兔、龙、蛇、马、鸡。马鸡， 我们现在是马年，这样明年是什么？ 明年是羊 ，sorry， 明年是羊。 就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那这几类。 对对对。 那你知道我们的这十二个生肖吗？其实呢，以前还有过另外一种动物呢，也是进入过这个中国十二生肖的体系里面。 哦，以前就是十三个生肖了。 是，但是后面被排除掉了。 哦 ，OK。 到底是哪个动物呢？以下哪种动物啊，历史上曾经短暂的进入中国的十二生肖的体系呢？四个选项 ：A. 狮子 ，B. 猫，还是 C. 鹿，又或者是 D. 大象呢？ 哇，这四个里面呢，我好像有听说过生肖这个故事的，就是他们好像比赛赛跑这样之类的一个比赛过后呢，得到冠军的就是老鼠啦，然后第二名就是牛啦，第三名就是鼠、牛、虎、老虎啦，然后听说 D。大象好像也是有在这个比赛中呢差一点拿到冠军的，可是为什么最后他没有拿到冠军？ 为什么？ 因为他遇到了这个老鼠，因为大象是怕老鼠的嘛。 也对， 所以在最后一刻呢他是往别的方向跑去了，没有跑去那个终点站。所以这一刻呢他就没有列进这个生肖里面了。 毕竟老鼠那么厉害拿到了第一名，他肯定吓到了。 是， 因为以前在卡通里面我们都印象中了，就觉得大象跟老鼠之间他们是互相害怕彼此，或者是大象比较害怕老鼠。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象是有可能是有列入在这个生肖系统里面的。 OK，good try， 到底是不是呢？我们回来继续猜吧。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Kim Sejong 的 Tunnel。Kim Sejong 的演唱会呢，将在2026年3月8号晚上8点呢，在 Megastar Arena 实力开唱。现在呢，去到 www.fantopia.io 去可以买到他演唱会的入门票喽。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Ying。 马上给你勾选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跟十二生肖是有关的。 OK， 我们今年是万事欧来 酷达达 马年嘛。 对， 去年是 龙啊， 一过班兵二十下， 班兵二十下，虎兔龙蛇。 去年我们一起拍 MV， 你还可以忘记主题是什么？ 主题歌曲吗？蛇，乌拉拉，乌拉拉， 没有啊？ 对啊，乌拉拉啦， 啦啦， 喜乐乐蟹丰年 啊！对呀、啊啊，我在考你嘛，你那么厉害的。 好、啊，那我考回你那蛇年的上一年又是 龙啊？ 哪一首歌？ 龙龙喂，龙龙喂 啊, 啊！我记得了。 我们 哎， 做台长在听着的啊，等一下你被吵啊！ 龙龙喂，我懂啊。 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十二生肖里面呢，其实啊，在中国历史上呢，真的有某一只动物、哦、有短暂的进入过这个十二生肖的体系、 嗯。 到底是哪一只动物呢？有四个选项 ：A. 狮子 ，B. 猫 ，C. 鹿，还是 D. 大象呢？刚刚莹莹猜的是大象，那我们听众朋友，你猜的是哪一个选项呢？ 下午好，我的答案是 B 猫吧。怎么我会选择猫诶？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在网上有说过，猫以前在中国就是没有很受欢迎的。刚好诶，猫又是在那种很像阿拉伯这种国家是比较受欢迎的，所以曾经有中国呢，就是考虑要把猫就是进列入十二生肖啦，刚好就是那种短暂进入那种意思吧。 Uh-huh. 所以诶，我觉得答案是 B 猫。 OK， 可是为什么会是B 猫呢？因为他刚刚说跟埃及是不是、 嗯、 那边比较有关系？可是我们讲是中国，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文明的一个地方。 可是我觉得猫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物里面、嗯。我觉得能列入这个中国生肖里面呢，肯定那个动物是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的那一种的。啊、所以 B 猫也是很厉害呀、啊。因为为什么猫会让你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招财猫。 哎呀，对哦。你打破一个蛮盲点洞，但是招财猫好像是日本那边传过来的，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分析有理、嗯、因为招财跟猫是产生联系，感觉是吉祥的嘛， 是感觉它是吉祥的动物， 会不会是猫呢？我们回来再继续猜猜。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牛班，哎呦，门把坏了怎么修啊？哎呦，今天要去那么多地方，路线要怎么规划才是最方便的？嘿，自从分手后都要一个人处理好多事，都怪我当初太依赖他了。 你看看吧，有时候太过依赖一个人不是件好事哟。古炫和我 YY 莹莹提醒你，有时候要学会靠自己解决事情，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自己有能力独自去解决和面对所有事情，这样你才能去遇见更好的自己哟。 哎 ，bro， 请客啦！你的副业赚那么多。 哎，阿丽，你去新加坡做工不错哦，几时请吃饭？ 哇，他做 interior designer 不错哦，画几个图就赚几千块，这样好做啊？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吧。既然觉得容易，何不亲自尝试呢？每天议论他人收入高低，不知是真心祝福还是暗含酸意啊！勾炫和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看到朋友的成功是真心祝福，而不是一直挖苦哦。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CM Blue 的 I'm a Loner。CM Blue 的演唱会将在4月11号傍晚的6点呢，在 Megastar Arena 重磅登场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在2月6号的中午12点呢，你就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来购买他们演唱会的入门票喽。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跟十二生肖是有关的、 嗯。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十二生肖有哪些？你本身也有代表的一些生肖嘛？ 是的， 像是 broccoli 是龙， 我是牛， 牛跟龙嘛。那你知道这个动物它曾经也在这个十二生肖的体系里面，但是后面呢竟然被剔除掉了、 哎， 是什么动物呢？四个选项 ：A. 狮子 ，B. 猫 ，C. 鹿。还是 D 大象呢？我们来听听8753这位朋友啊，也就是 Kelly 新朋友，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这答案应该是猫，因为小时候听过老人家说，原本猫是跟老鼠一起报名的，只不过好像是因为要去比赛的时候，老鼠没有把猫叫醒，所以导致它错过了那个比赛。然后所以才导致后面的一直会说猫抓老鼠这一个传说。 D 的确，我们以前听的生肖故事真的是跑比赛的这个故事的。 对，你有看过那个卡通吗？ 有，我看过那个卡通。 它是一个村庄，然后到最后还有那个龙，还降雨，然后还有龟兔赛跑之类的。 可是我的版本是大象跟老鼠，结果他的版本是老鼠跟猫，那个老鼠没有叫醒那个猫咪，所以他错过了那个比赛。 所以猫咪在以前就是那么霸道的吗？ 霸道，霸道是老鼠哎，他没有叫醒那个猫。 没有，可是猫咪为了报复他，他后期就一直抓他。 哦，猫抓老鼠就有那个 Tom and Jerry 的诞生了。 Right? 到底这些卡通是不是跟十二生肖有关系？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说法。等下回来呢，我们就公布正确解答。如果你还有想法的话呢，哇塞，进来勾选骚控 DG 5G 号码0169988889，告诉我们 A B C D 哪一个啊？记得去到勾选的 A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以骚控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那什么啊 ？Number 三度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董基基和千千龙的一点点。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呀，以下哪一种动物呢？历史上曾经短暂的进入过中国的十二生肖的体系，但是它最后呢却被排除了。什么动物啊？四个选项 ：A. 狮子 ，B. 猫，还是 C.鹿呢，又或者是 D 大象。 哎 ，before 揭晓答案呢，我们就收到一位信息，来自8838的朋友，他觉得应该是 B 猫咪吧，因为他觉得狮子跟大象呢应该不会吧，他们都属于比较凶猛的动物，相较之下呢，这个比较温驯的猫和鹿呢，可能性应该比较大，所以他觉得 B 猫或者是 C 鹿啦。 哎，可是如果你说凶猛的话，那为什么十二生肖里面会有虎啊？老虎也算是凶猛不是吗？也算是熟练的顶端，也是肉食动物啊。 所以有了老虎就不可以有狮子咯，因为他们是一样的嘛，都是凶猛的动物。最后选了老虎就不要狮子了，要淘汰一个。 所以是狮子吗？又有人讲狮子，又有人讲猫，又有人讲大象，到底是哪一个呢？ 我觉得是 B 猫咪啊。 恭喜莹莹 ，yes， 还有大部分的朋友们呢，你们都答、对了，也就是 B 猫咪。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是在早期的民间传说或者是一些地方性的流传的版本啊，就有发现呢其实猫曾经真的是有被列入这个十二生肖的体系里面、但是你知道后来被什么动物取代吗？ 我应该觉得是老鼠咯。 不是， 不是老鼠啊。 不是， 马。 不是， 猴子。 不是， 不是啊， 还也是一个很温驯很可爱的 很兔子。 Yes、在民间的传说啦，是原本那个位置是猫的、 okay. 然后呢再被兔子给代替了、那它为什么会代替它也有很多说法，包括兔子呢有人说是月中玉兔，它在那个十二地支里面是更加容易算、或者是他们发现兔子会更加吉祥，因为兔子呢确实是比较温驯生育能力强、代表长寿，而猫的话呢可能捕猎性会比较强、就可能不太好，有很多种说法啦、但我们至少知道啊，猫咪确实以前有在十二生肖，后来没有了，可怜的猫咪。 OK OK OK， 但是我学起来了，加油啊，猫咪！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